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各中央团体干部表示祝贺火星十色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大获成功。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柱、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南珠贤和旅日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李永珠说，火星十色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大获成功，这是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带来的伟大胜利。他出色地继承并发展主体火箭工业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核武力建设大业，向全世界大大显示白头山大国的尊严和国力。